卖国贼，万载千秋留骂名，东窗社稷害英雄。可恨那昏庸皇帝，宋高宗屠狗庵，崇建宁金牌吊月独寄生，安排下莫须有的冤狱，致使那岳飞遭害在风波亭。雪国耻抵金兵，朱仙镇一场恶战，杀敌寇百万有灵，不料那内奸秦桧与那狡诈的无主沟通，用金牌一石二灭，把岳飞调回了京城，元帅蓄意谋反，枪毙共用尽了毒刑，岳元帅坚贞不屈，数月间毫无口供，时值那严冬岁末，岳元帅对京上请。死气沉沉，凄凉寂静，只有那哭嚎声叹息声与镣铐之声，元帅岳飞眼望长空，壮怀激烈，气愤难平，时可叹十年之功一旦断送，恨枪敌卷土重来，把国土侵凌，

小将，哎，那山带枷锁，跪倒把父帅称。虽然是遍体鳞伤，仍不见昔日的威风。元帅说，我儿免礼，在一旁坐下。那泥丸针灸不猜不有，哦，哎呦，忙个不停。闪电响，那金蛇儿窜动，一霎时雨雪交加，呼呼抖起狂风。张张走进了牢中，把狱官叫到了一旁，耳语了片刻，那泥丸惊慌失措，浑身颤抖不休，哦，哎呦，元帅就问了一声，泥狱官，你所谓何故这样的惊恐流老莲花也多梅花，这泥丸轻一脚步敲了敲老外，哽哽咽咽把元帅称啊，爷们嗨嗨嗨老莲花，方才狱卒来报信，秦丞相派来锦衣校尉数十名，各持刀枪与绳棍，剑拔弩张气势雄。丞相这狗党逢忠逢孝，带着队把大理寺围了一个不透风，命狱中一干人等不许乱动流老莲花也多梅花，谁若是走漏了风声，

家与他越巧越觉着有趣儿，随风儿啊送过来呀、啊、有谈话、啊、的声音儿。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，从里边呢走出来呀、啊、几个那醉老头儿，一个是趴着的弦儿啊，还拄着拐棍儿，那一个就倒背手儿啊，舌咧着下嘴唇儿，这个说牛羊头我错走一个字儿，那个说着影子道啊，我错写了一个反文儿，这个说大米点点的不像个树叶，那个说流水高好好山，我弹乱了第四人，这个说琴棋书画也得有那分寸，那个说这功夫不到啊也是太费心，有几个顽童实在是淘气儿，这个打一拳，那个踢一腿，这个折树枝，那个砍石子，招惹得那老头哈哈哈留神我的马好好好驴儿。音调不协，爱他却爱他却有滋味儿。贾雨他坐在了地上啊，斜倚树干儿，手拍着破西杆儿，两眼出神儿。瞧着那牛背儿，想起来阳关新区缺少一只牧童，他的低声儿满转，响彻星月儿，我何不重整宫上，爱我在呀、啊、爱我在的影音律儿，想到此事心花怒放啊，大长精神儿，把笛声记住正要回转家门，猛回头忽见一人，爱他面呐、啊，爱他面带着喜气儿。原来是贾雨同窗，姓吴名文，在身旁站立呀。手中拿一卷薄令，笑盈盈儿。吴文说：“看你一人坐在此处，如醉如痴，莫非又在那织新曲儿？”贾雨他哈哈大笑说：“兄出此话，你可算知音儿。兄长，你薄令之上另有佳作。”不知是工笔还是写印儿啊，吴文他张开脖领，贾雨一看